锵锵三人行，哎呀，现在这个徐老师每一次在咱们节目里，咱们都应该抱着这个绝唱的心情，是吧？ 因为讲完没有啊？他那个出自周有光的母校，哎、你呢？心里什么周伯想？还 周伯？ 周伯？周伯？ 你 周伯？他心脏成周伯了，你还在那儿找伯呢？ 到底是哪个找啊？早上的早是走路的？ 早上的早？ 找伯这是？ 找伯是你现在的问题。 对，我担心找伯，他很怕找伯。 他不担心找伯，他担心早泄。 对对对。 那你怎么知道、啊、那没有我一直说 是白天早上晨勃是吧，晚上早泄。 反正哎，大家年龄差不多，你别笑的，以为你今年开 一看掉了吧，你看 这什么东西啊，谁掉了 没 事，你看一泄如注。 一泄如注，对。 那我刚还没讲完、我说当你反正心脏出现了问题，马上回你母校坐三个钟头，那感受一下那个风水，真的风水好。 他们真的很多人来问说，我们华师大的几个教授特别来问我说，你这两个老先生怎么身体这么好？然后总结一些规律，其中一条呢，就是常常到那个长风公园啊，就是以前利瓦利带散步，他们不管怎么样，风吹雨打都散步，现在大概有点不行，但是怎么散步？还有一条呢，像我的老师呢，基本上一个人生哲学就是少写。除非你一定要写了才写，人事的关系淡薄啊，不要去争。可是他们说这条也不管用，因为另外一位徐宗玉先生啊，就非常忧国忧民的，非常儒家的，所以儒家道家都可以活得很久。 那我再给你补充一条啊，就是命大，就是你知道，这是过去讲的这个富贵，就是寿命啊，就是你像周有光，你就说他就是说啊。你比如说他的命能大到什么程度？当年在重庆，他记得最惨的时候啊，他离开办公室，再一回办公室的时候，办公室已经被炸了。离开家再回到家的时候，家已，包括他的太太就张允和在重庆都亲身经历过，就是三个地名啊，他到甲地，刚离开甲地，甲地炸了；他到乙地，刚离开乙地，乙地炸了。然后呢，到再回到甲地的时候，就是丙地又炸了，就是等于炸弹追着他。他们夫妻俩，一个活93，一个活112。你说他，而且他自己就说，命大嘛。现在人都说这个周有光的这个学问到底是个什么学问？因为他原本是经济学家，后来呢，又五几年的时候强行调到北京，就 快50岁了， 快50岁，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就让他搞汉语拼音方案去了。后来。他当时还不想去，但是后来他想，他说如果我还继续留下来搞我的经济学呀、我也活不到今天，因为跟我一块搞经济学的 反右 全自杀了，那些都自杀了，因为先批的，因为这个文革反右啊，那个时候先批的就是搞这些资本主义，他搞的英美经济学，你就是这些吗？ 对， 哎，所以好几个同伴搞经济学的都没活过去， 圣约翰大学的， 圣约翰大学都自杀了，结果他呢，哎，躲过一劫。所以你说有的时候 命当然是一个我们掌握不了的，稍稍能掌握的，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都告诉我们，就是基因嘛。你的基因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叫做寿命基因，好像一个密码在那边，定时炸弹，看它是111岁炸。爆还是11岁爆？对不起，你其他的什么烟酒运动等等等等，当然是有帮助了。帮助你什么呢？帮助你活得在不在状态。可是假如你基因好的话，你一天抽10包烟，对不起，你可能肺会比较弱，可是你还是有可能活到97岁，就是那个我们基因里面的那个密码。 所以你看同一件事情哈，这个是一个人的寿命的事情，我们三个人就可以三个不同的角度。你呢讲的是这个运气、偶然性，他呢讲的是科学基因，这是没得讲的、我关注的是什么呢？这批长寿的老教授啊，他们长身体的时候正好是40年代30年代，这些人家里都有钱，吃得好 啊、 然后到了他们40-50岁，就我们现在该腐化该乱吃的时候，他们碰到革命运动了，所以下乡干校去了，清淡得很，你明白吗？ 但没得富贵病， 没得富贵病。然后改革开放以后呢，他们是顺的，事业又顺，经济情况也顺，所以晚年老年啊，非常的健康。 哎，所以我呢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 所以你就我还是从我也可以从医学的角度讲啊。嗯、周有光活了112岁、嗯，你看他真是一个圣约翰大学毕业的。他说我从来不信中医，嗯、他就是这种观点，嗯、他不相信。 他有些观点很偏颇的， 对对对， 不能完全都信的。 他不信中医，嗯、那么但是呢，就是中医照顾了中国人民几千年的这个身体健康，嗯、但是中医呢，确实。老碰到这个挑战，嗯，最近，但是最近的挑战呢，不是来自于体制外，而是来自于体制内。个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最近有个动议啊，正在咨询阶段，就是征求意见。但是光这个动议呢，他们中医界就炸了，叫什么呢？我可以简单的给你们说说，就是说啊，有一个中成药通用名称命名技术指导原则，就是中成药起名得改一改了。按说呢，我倒觉得挺支持他的这个初衷的。嗯，他就是说啊，中成药不应该采取保、灵、精、强力、速效等用语，对吧？比如说风油精，你这中药你就夸大，什么叫精呢？对吧？就建国以后动物都不准成精了，你还是风油你还精。然后以及什么预制啊、秘制啊等溢美之词，避免暗示夸大功效。就是说，意见稿提出，国家这个食药监督局意见稿提出，你看人家西药的命名都是普朴素素，对吧？中成药也应该科学、明确、简短，不能误导，避免使用生涩的用语，一般字数不应该超过8个字，一般不采用人名、地名、企业名称命名，也不应该用代号啊，不应该用谐音或者名人名字的谐音，而且呢，中成药应该避免这种暗示。避免什么暗示呢？比如说名称当中啊，不能含有降糖、降压、降脂、消炎或者什么抗癌，因为你做不到嘛，是吧？照科学的标准。然后呢，但是问题，这个一位业内人士分析，按照这个意见稿的要求呢，风油精可能要改名，速效救心丸也不能叫速效，对吧？云南白药含有地名也应该回避。都是，但是这样的话。成本就太大了，你可以看看这个，就是大家查了一下，你才了解中成药的世界。中成药名称哈、啊，里边有保的，现在发现至少有693个，里边有灵的2000多个，精的676个，强力191，等等等等的，合计需要5000多个中成药的老名字，你都需要改，然后你再往下看，哎，啊，这就是说的这个大家说的中国人的名称啊。很有意思，这就是西安的一个旅游景点儿。然后呢，就是名和实的关系问题。你再可以看看，说《新周刊》列出了一些个中国是多少个名不符实。这个是桂林象山一个人造的旅游景点，叫爱情岛。但是有人把它说这叫中国 AV 雕塑岛。 这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女， 好像两个女的。你看那作家是女的， 我说你们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呀！ 我看不到墙头， 就是啊，你看这男的女的， 为什么不能理解成亚当和夏娃似的呢？ 亚当夏娃也有个男的，一个女的。 男的就不能长头发吗？那个时候亚当那时候没发廊呢。你再往下看，哎，你看这就被认为是南京夫子庙，也被列为一个名不符实的一个景区，南京夫子庙。 哦，夫子庙。 哎，就啊、这个。这个叫原来叫泸州医学院，改名为赫赫的四川医科大学。嗯，所以大家就在说，从中成药这个改名，一直说到中国大学的这个很多这个改名。你比如说，老实讲，我一直多年以来我就在说，我很喜欢，虽然我跟广院没有丝毫的关系哈，但是我很喜欢北京广播学院这个名字。我觉得你这名字才够牛，这逼格还高，你知道吗？非要叫一个什么北京。现在叫什么传媒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我们家亲戚的小孩上去，我都听着名字，我都说是什么？那是个电大，我觉得这就像个技校。嗯，这，但是他们喜欢这么改，很多学校都这么改。 那背后就是韦伯所说的官僚的铁笼嘛，因为只有在 老是跟伯打交道。 嗯，对， 韦伯 还跟伟打交道， 跟伟打交道。你这名字也有意思。 Max Weber， 韦伯，马克思韦伯说。 啊，马克思韦伯的。官僚铁笼嘛，只有当把一切语言化为一个可以被管理、被验证、被检查的语言，对于官僚来说才算数。 所以什么等级是大学，什么叫学院，不管你的什么格多高哈，什么有传统，不要，我要因为要验证你嘛，我要给你多少钱拨款，又拨了哈，拨款什么哈，那要可以验证的嘛，这等于是说什么经什么经，对他们来说不能验证嘛，你的成分是什么你就说什么。像香港台湾一样啊，我们都知道那个经典的笑话，香港不是爱吃那菠萝包吗？ 对 对啊，理论上你他可以不准你叫菠萝包的，因为没有菠萝啊，菠萝包是没菠萝的。 对，假呀。 根据香港的消费法规，前几年出的， 哎，欺骗消费者啊。 嗯。像香港，我们现在做广告，以前在报纸啊出了书做广告，可以出版社这样吹的。马家辉《龙头凤尾》是2017年最好看的小说，最受欢迎的作家，马上告你。马上呢，政府会提醒你警告，什么是罪？为什么你是最好看？跟谁比呀、啊？跟张小贤比、啊，还是跟谁比哈、啊？跟着马上要，因为罪他就不能验证了。比方说，我有朋友啊，麦玲玲，他玄学算命 风水 很灵的啊，广告宣传就不能叫最灵验的风水师，谁能证明？那 加一个之一嘛。 啊，至于 所以什么什么龙头凤尾是最好看的小说， 可是我不服气，我真的是最 好。那你说，那你要说中药这个名字，比如我听着叫什么肾宝，这就是违反这个规定了吧？你为什么就是宝？肾为什么就是宝？肾宝这里边有宝精灵这些字啊。咱们先去点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不，就说咱别扯远了哈，就是这个事情呢，哎，你说风油精这名字改了，确实是不是不太合适？ 对。人家大家已经习惯了，啊，有些这些已经习惯了。不过我啊，说实在话，我倒是另外一个想法。我看内地的那个西药啊，我都不习惯，因为它全部是用翻译的名字。 对， 你去查查，你要我要个感冒药，他就给我什么聚乙烯丙胺利，你去看一个什么原子化学素一样，对不对？其实呢，我觉得香港这样挺好的，因为它香港它就是一个品牌，你不要什么厂。那我这个厂里边，我会跟你说，我这个是止痛丸，我这个是特效止痛丸，我这个是不睡觉的止痛丸，对不对？他给你加说明，你搞很多，因为中国这牵涉到一个翻译的问题。中国的翻译啊，多年来喜欢直译，就是要忠实，所以译名、人名也是这样，都是用直接的这个翻译的名称上去。在药方面，我是有点，我去买药的话，我到那里买药，我要买个什么药，我得请教，我看不懂的，我一定要问他，就是说哪一个药吃什么。以前你们什么白加黑啊什么，我觉得这个蛮清楚的，就是诸如此类，太过宣传的离谱又误导是不应该，但是简单明了，让人家知道这个药，至少比方说你是止痛的，你是退热的，你是降血压的。或者是你是，诸如此类哈，就是或者说你是治肚子痛的等等，这些我觉得应该告诉这个顾客。 所以我完全同意，就是说好像看起来该管的没有管， 对， 像什么特强，比方说特强止痛药，哎，我不是说跟你比特强啊， 对， 我是跟我自己，我出了同一品牌有三种，普通、强跟特强这样比啊。你那个在那个文字上面这样挑剔，我觉得怪怪的。反而该管呢，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前几天在杭州去看木星美术馆，啊，不晓得太冷了，干燥了，喉咙痛。那内地的朋友给我买了消炎药，我说整个弄个消炎药吧。 乌镇 啊，乌镇，对，买了来，我正准备吃，可是我眼睛看不到，我说叫我太太替我看一下说明。他要我还要写作嘛，因为在酒店哈，不能吃那种有睡意的嘛。结果那盒子上面。他也没写明，也没有睡意，也没写明，没写明有睡意，也没写明没睡意，在香港都有了。然后呢，那个说明书上面更恐怖，写着说，哎，本产品经过多番实验，可是必须提醒，对于肝脏有没有影响？对于肝脏的影响呢，有待确定。对于心脏的影响呢，有待确定。对于肾脏的影响，真的都是有尚待，它不是有待，尚待确定。我说你还没确定好啊，你干嘛敢出这种药出来？ 对， 我觉得这个部分你就应该管好它，不是什么精这个精。 不，你说的是西药吗？ 西药，我说的是西药。 中药呢，当然了，更加容易比西药更加容易误导。 因为它有很多真的就是鬼。比方我最搞不明白的有个经叫脑白经，我们以前讲过，它又不是药，也不是补品，也不是甜品，它是什么？礼品， 送礼就送脑白金， 哎，对不对？你看， 其实好像是一种褪黑素之类的东西， 不知道什么东西。反正这种呢，我觉得应该管管，对不对？但有一些好像，有一些已经成为品牌的东西，它能够这么几十年一直销下去，老百姓也喜欢用。我觉得就是像白花油之类这种东西，我觉得这种应该尊重。不是所有学校改大学都是好的。MIT 就不改大学的，麻省理工学院啊，谁要把它改成麻省理工大学啊？它照样排在世界的最前面的，哎，加州理工学院，对不对？ 但是就是我到从中啊，我也就发现一点，就是这个中国的人起的名字啊，还是汉字，因为英语我不好，所以就要请教你们了。以我看呢，你某种程度上讲，有时候一些英语的词儿啊，我觉得它这个比较朴素。就是怎么说，没有很多的虚饰，来是 come， 去是 go， 点头 yes， 摇头 no， 是吧？就是，但你看，你发现中文，要不说我们是一个几千年的这种大国呀，有时候这个确实溢美啊，就是很多这个话呀，就确实说的非常虚， 文学化 啊， 文学化， 因为那是汉字嘛，汉字本身有它的象征。 比如说来嘛，这个 come 还是 go 哈，咱们可能就是光临，对吧？这个里边。我有时候觉得这反映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其实也有一点虚头巴脑的东西，就是这种美化呀，把很多东西美化。你比如说这种什么精啊宝啊，你看为什么一发现五千种，这么多，你看相比之下确实是这个西药，就像你说的，它更像是一个科学，就是头孢氨苄，对吧？青霉素，你看青蒿素，他也没有跟你说疟疾灵，是吧？疟疾一吃灵，你要是个中药，他就喜欢。哎，你觉得这个里面反映民族文化的东西， 正好是我们民族文化宝库的东西啊？ 你觉得？ 对啊，比方说，你就讲一个"精"字，你说那个什么"风油精"啊，你想想这个"精"字，它里面内容太复杂了，它有好多方面。你看能离得开吗？你家辉可能关心精子，对不对？其实精子是很晚的了。那是什么什么？有一个什么虎克，有一个荷兰人在一六几几年研究什么放大镜的时候才发现，对不对？那是清代，在这之前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精子，但是知道这个香叶有用啊，这个东西有用。但是精，你想这个精神，精这个在中国古文里一直都有的，《左传》里就有这样的字了，它可以引到啊精神、精华这方面，字根上去讲。它是米字旁啊，有一个最早的意思是说它是小的好的米呀，小的单单这个字，你说我们现在今天，现在有人苛求吧，这个因为我们用的很多的一个字叫精神嘛，很多人把精神里边的这个精跟现在那个精联系起来嘛，就是全混乱了，你这精神焕发。 憋精 没有， 憋精是马建仁的憋精是吧？ 你这个人没有精神。啊，这个缺乏革命精神，人脑子里就全想到那个精了，真的是错。但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这个字里边，真是充满了误解，魅力也在这里边。 也是， 的确是魅力啊，完全搞错方向啊。该管的就是那种，不管西药还是中药，它的成分、它的说明，对不对？不是那些，除非那些名字是有误导。可是精，我现在觉得也得误导。 我觉得管理思路里面有一条是蛮值得一议的，就是不与怪力乱神，就是讲解放后这个不能成精。 对， 哎，就是有一些公开的指引啊，电视剧的拍摄啊，什么东西，就是说鬼怪这些东西不可以出现在创作里。可那你去看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在虽然中国是儒家正统啊，可是在文学文艺当中啊，神鬼啊这些东西啊，从来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传统，砍不掉的。 这个就是解放前的成精就 可以， 所以你看这个 四九年以后全部不可以。 所以你看，因应到国家这个药监局，这个也应该用这个逻辑，对吧？对，像风油精呢， 他是解放前就成精了，但是以后新出的中成药你不能随便成精，对吧？建国后的动物不能成精， 这叫老经老办法，新经新办法。 对，你不知道这个 成精要有一个门槛，30年。 对，成精。你比如说很多都是卡着这个，好比说据我所知啊，比如说青铜器，它的流通实际上是有规定的，就是说哎，你这个新的，比如说建国后你从坟里挖出来的，这个你在这个内地，你在内地这个私下流通啊是不合法的。 哎， 但是呢，你要是说建国以前的流传有序的，就是哎他收藏的那个价钱就高得不得了，因为那个是合法的规定可以流通的。这某种程度上也是建国以前的，他已经 建国以前呢，他也是国有，但是他是那个时候是中华民国，我们不承认，对不 对？ 所以呢就可以。 所以要当就当老妖精，新妖精都是假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但是这个名确实很重要吧？这个子曰：“必也正名乎？”就很多时候，哎，佳慧，你同意不同意这个？就是说，名不正，言不顺。 看你在哪个领域嘛，我刚说对于官僚行政当然是这样子，对于文字本身那是一种美学啊，你称为好听的暧昧的美学也好，那要有弹性的也好，比方说台湾啊，以前出现一个情况说新竹米粉不能叫米粉，说你其实米的含量没有那么高，你是误导了，可是假如你用写字用汉字来说，我叫一个叫米粉，我没不一定是说它全部是米啊，甚至我不一定说它是米啊，我用米的时候可以，我不用说米好像白米颜色的粉，那就烦了。那汉字的美丽在于说它方块字米粉看起来让我有吃米的感觉，有米的颜色的感觉，像米一样白色的哈，这样。那我觉得说只要我的那个生产标签写明要清楚告诉消费者啊，这个是什么成分啊，你不能告诉人家我米粉是米，那就没有问题了 啊。对， 因为你要保留汉字的美感。那对于说官僚来说，这个对他来说不重要，因为他的岗位不是为了保留汉字的美学，他的岗位在于说不要那么啰嗦，给我可以验证的、可以管理的、可以检查的、可以监督的、可以惩罚的东西，所以就把那个汉字的美学全部去掉了。 名不正言不顺，当然有它的道理，但是现代的语言学呢，强调的是能指跟所指的关系呢，其实是任意的。就不是说能指就是这个符号啊，所指是指的大东西啊，比方能指就是杯子，那所指就是这个东西本身。但是完全也可以不叫它杯子。我随便举个人名来讲，曹禺原名叫温家宝， 真的吗？ 哦，不，曹禺叫 什么家宝，对吧？ 哎，他叫什么家宝了？我一下子把那个 家多宝，不是家多宝， 感情真深， 不是温家宝， 我替你百度一下， 是什么家宝？但反正是反正是家宝。我那个上课的时候就跟他， 那干掉药监局，曹禺也不能用宝。 然后我就说，你们能想象一个剧作家这个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家宝吗？大家都不能想象。但是你看，总理不是叫这个名字，照样我们都很习惯。你看张爱玲这个名字很熟很熟，对不对？他还是照样用。就是现在的人认为，你一个符号，你只要用久了，就像我刚才讲，麻省理工学院听上去很小吧，但是谁都知道它很大。没关系， 万家宝， 万家宝， 哎，万家宝，你发音差不多，温家宝都是W，都是乌的这个音， 万家宝。我上课我问学生啊，我说你们能想象中国伟大的戏剧家叫万家宝？大家都不能想象。 听下去， 那我说你们为什么能接受张爱玲这样的名字？为什么能接受总理温家宝？对不对？大家都觉得没啥问题啊。 张爱玲自己都写过一篇文章，他就说我这个名字啊，好像是越是俗气我还越是要这样用一下。 对， 对，提醒我是老百姓的这个大概这么一个意思。那另外佳辉刚才讲那个管理啊，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因为他们为了管理方便，你看这些东西都是一刀切，其实不能一刀切。雷神丸啊，这种啊，就是因为他用了久了，有些这种著名品牌就不应该。 六神丸， 哎，六神丸，雷神丸， 哎， 雷影上六神丸， 它到底包括有神是吧？按说神也不应该用，对吧？ 神笔 怎么叫六神呢？你还六个神？ 六神， 封建迷信。 我是想， 其实这些用意是好的，问题是这种划分呢、啊，应该有一些咨询的过程，就是不单是就是在网上这样，还是要有一些程序，就要有一些专家和语言学家或者商业，因为它牵涉很多商业利益。 对， 到最后人家 这家伙改个名字， 我就多少个亿去掉了。 对呀、啊， 对不对？ 对呀、啊，这家得改多少啊、嗯？对吧？所以还是老妖精就算了，老妖精就老妖精。